问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一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周六北京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转多云，夜间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摄氏度，最低气温零摄氏度。周日北京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南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二摄氏度。总的来看，本周六天气阴冷，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小雨或雨夹雪天气，周日天气有所好转，适合大伙假期出行和户外活动。那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的出京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通惠河北路进京方向三环到二环目前也车多。东五环白家楼桥区南北双方向目前分别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北向南方向目前队尾已经排过了环铁桥，南向北方向排过了小交亭桥，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伙儿放了一首甜甜的歌，这里面提到了苹果啊、可乐啊，它的味道都是甜甜的。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大伙儿说的一味中药，它也是甜甜的，甚至有一些朋友啊说这个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一味中药。那这样的一个中药最近呢是很受关注，尤其是在美国成为了新任的网红。这究竟是什么中药呢？它的名字叫做蜜炼川贝枇杷膏。川贝枇杷膏很多朋友在咳嗽的时候都会喝一些，但最近它在美国备受追捧。一位纽约建筑师因为严重的感冒引发多日咳嗽，女友给了他一瓶某品牌生产的川贝枇杷膏，一服之下见证了奇迹，15分钟内开始见效。这位建筑师把自己的经历发送到了社交网络上，川贝枇杷膏随之成为了美国网红。在美国部分超市，它被炒到了70美元的高价，约合人民币450块钱一瓶。您知道川贝枇杷膏对于咳嗽也不是都有效吗？作为非处方药，也有一些朋友并不适合服用川贝枇杷膏。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孟广松，和您说一说川贝枇杷膏不是止咳的万能神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孟广松孟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川贝枇杷膏不是止咳的万能神药。首先呢，要欢迎孟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孟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嗯，欢迎孟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孟主任，这个蜜炼川贝枇杷膏和我们说的这个川贝枇杷膏，很多朋友都觉得是一个意思，那这次在美国走红的 我查了一下，它的名字叫川贝枇杷膏，不是蜜炼川贝枇杷膏。是不是先跟我们说一说，像这些大家容易弄混，甚至很多朋友都觉得是一种的药，它到底是一回事吗？ 好，这次流感以后啊，在美国这个蜜炼川贝枇杷膏一下火了，受到美国人民的一个广泛的关注。其实呢，我首先说一下我自己的体会哈，这个从这件事情的背后，我体会出就是我们中国的中医药在世界人民群众当中啊，这种认识和影响，它的范围是越来越广，同时呢，也说明我们中医药啊，在世界上对其他各个国家这种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 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啊， 对，这个说明这个问题。那么从这个问题侧面也反映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用任何中医药的时候，我们的使用方法和使用安全性来怎么把控？您比如说这次咱们今天要聊的蜜炼川贝枇杷膏这个药，其实这个蜜炼川贝枇杷膏在我们国内，在我们中医，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一类的中成药，大家记住哈，这是一类药。那么刚才您说的蜜炼川贝枇杷膏，还有我们的川贝枇杷膏，甚至还有的厂家生产出的叫川贝枇杷散，等等这类药物，其实都是一些中药复方制剂提取出其中可能是两种最主要的草药，它以它来命名，您比如说咱们说的蜜炼川贝枇杷膏，它含有川贝和枇杷这两个药，但是大家看说明书哈，它里边还有大概十余种的中草药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说对一个药的认识，我们绝对不能光从这个药的名字来认识它，那可能我们在用的时候就会出现了偏差， 也就是说虽然它的名字叫比如说川贝枇杷膏也好，蜜炼川贝枇杷膏也好，其实它不只是这两味中药在里面， 对，因为很多朋友说，那我是不是就用这两个药我就可以治疗我们这种感冒后的咳嗽，或感染后的咳嗽，或甚至覆盖到我们所有的咳嗽呢？这是绝对不对的，因为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过去在5到10年前其实也发生过咱们美国人民啊出现的这个问题，就是把一个药物它神化甚至万能化，说这个药物可以治疗任何的一个症状，你比如说咳嗽，你比如说发烧，在我们国家也出现过。那么后续呢，经过我们广大的媒体人，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做这节目和我们医院的医生，尤其是中医院的中医生进行这种科普以后，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现在基本对这种神药或者万能药的这种免疫力，我觉得是越来越强了，不会一窝蜂的把一个东西看得非常的神奇。我们的中国的老百姓现在都知道，哦，要吃中药，让中医生给诊诊脉，看看舌，问问诊，这样推荐的药物应该说效果是最好的。包括我们这个我们本次流感后的咳嗽，那么今年你看我们国家在今年的流感后的咳嗽啊，其实非常及时的，国家卫计委制定了2018年的流感的诊治指南，那么已经明确把中医药治疗这种流感的轻症重症以及后续的叫缓解期的这种咳嗽都已经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意见，所以说我们国家在这次流感的流行的时候，即使在重轻症或者重度或者后续的咳嗽，我们都是有明确的治疗方案的， 所以说非常好，我记得当时还发布了这个具体的方子， 没错， 中医院还给列出来了好几个方子， 没错，因为对，因为我们医院这次我们的医院的专家组是由我们清泉医院者和我们呼吸科的王玉光主任呢参与了这次制定。那么制定了以后，我们从临床的反馈来说，这次流感的包括发烧或者轻中重度的这样人群，包括后续的我们说的咳嗽或者嗓子疼、身体乏力这些症状，用中医药干预以后呢，效果非常好。当然这一对比美国群众，那么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应该说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在美国它是西医一枝独大，针对这种流感后的咳嗽，它的使用的一些方法呢可能相对来说少，我们国家呢是中医药两种体系并行，针对这种后期的症状的改善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说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的这个中医中药啊，更多的讲究的是一人一方，因人施治， 我们根据不同的这种临床表现，虽然可能都是咳嗽，我们得找对原因啊，我们这个是寒的咳嗽啊还是热的咳嗽啊，不同的原因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方案。 哎，这主持人说的非常对，所以说在我们国家的老百姓哈，现在基本都已经知道啊，要看中医一定要中医诊脉，诊脉以后望舌以后问诊以后，这样开出的中草药也好，或者中成药也好，或者中药的其他各种治疗方法才具有针对性。那么单把一个中成药或者一种治疗方法给它神化或万能化的话，这样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节目题目就叫做川贝枇杷膏，它不是止咳的万能神药，它是有对应症的。 对，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孟主任和我们说一说，比如说在美国走红的这个川贝枇杷膏和蜜炼川贝枇杷膏，它到底针对的是什么症型的这种咳嗽？它是热的呀，是寒的呀，是燥的呀，到底是什么症型？如果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在药店购买到的这种非处方的止咳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糖浆，是不是我们可以自己随便的尝试？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再去看医生。如果好的话，我们这个就是可以继续服用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都会让孟主任和大伙说一说大家关于咳嗽，关于这样的一个蜜炼川贝枇杷膏、川贝枇杷膏和各种各样的这种枇杷膏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随时和孟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川贝枇杷膏不是止咳的万能神药。我们来刷新最新的健康资讯。新学期开始，诺如病毒的急性肠胃炎疫情有所抬头。记者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除了寒暑假之外，本市每月都有诺如疫情的报道。那疫情多发生在托幼机构以及小学。最近伴随着新学期的开始，各托幼机构及学校已经发生了多起诺如疫情。疾控部门表示，近年来诺如病毒出现了变异，人们对于新的毒株较为易感。目前本市依然处于诺如病毒急性肠胃炎的疫情高发期，提醒各位家长以及托幼机构学校的老师一定要注意防控诺如病毒的急性肠胃炎。近年来，伴随着手机电脑的普及以及每天的大量使用，患干眼症的朋友越来越多。不论是看电脑还是看手机，我们应该稍微的俯视屏幕。专家建议市民调高座椅或者是降低电脑屏幕，30度的俯视角度是最好的，可以放松我们的颈部肌肉，同时还可以预防干眼症的发生。春季是过敏性结膜炎的好发季节，引起该病的原因通常是花粉、草籽、灰尘、湿冷空气、尘螨和动物毛发，这些都容易进入到我们的眼睛。其次呢，就是经常和眼部接触的化妆品、药物、隐形眼镜以及护理液等等。如果您是过敏性结膜炎患者，会突然发病，双眼奇痒难忍，伴有流泪、结膜充血、水肿、灼烧感等症状，还会出现粘性的分泌物，严重者可能会出现眼睑以及眼眶周围的组织水肿，伴有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我们建议大家要保证一个干净的生活环境，特别是空气质量应该注意，应该减少室内的灰尘、勤换床单、枕巾等。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孟广松，孟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川贝枇杷膏不是止咳的万能神药。孟主任，我们来看一看，已经有听众朋友在跟您互动了哈。 好， 有听众朋友在说这个蜜炼川贝枇杷膏好像是不是比川贝枇杷膏更好一些？我估计这个朋友他我们。 这个为了避免广告嫌疑，不说具体的品牌哈，我们好像知道这个蜜恋川贝枇杷膏，我们是应该说是从香港地区然后是引进的， 对， 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效果是不是比我们国产的一些川贝枇杷膏效果更好，因为它这个名字上也多了两个字，有蜜恋嘛。 嗯嗯，好，首先是这样哈，我还是跟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呢得说清一件问题，就是任何药物的名字也好，任何中成药也好，我们在用药之前首先要了解这个药，尤其是中药、中成药和西药的区别，中成药和我们中药汤剂和其他一些膏剂、丸剂、散剂甚至单剂这些药的区别，因为我们好多广大的群众连中成药和西药的区别好像都太区分不开，那什么是中成药呢？大家记住哈，含有您看它的主要成分里边还有中草药，一味一味中草药组合在一起的这样的方药叫中成药。那什么是西药呢？西药大家看它的成分哈，往往是一些西医的化学的成分，这些成分呢都比较长比较拗口，但是只要您看到是中草药一味一味罗列在一起的，那这个就叫中成药。那么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一个是蜜恋川贝枇杷膏，一个还有没有蜜恋川贝枇杷膏，那么这两种药它的区别呀，第一个大家看不同的厂家，虽然这名字近似，它的药物的组成成分可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它的药物的剂型和制作方法可能也是有区别的。那蜜恋和非蜜恋，那无外乎就是蜜恋川贝枇杷膏，它在制作工艺当中用蜜添加进去以后，哎，做成了这样的膏剂。哎，这样做着的膏剂它的优势什么呢？可能口味比较好。第二个呢，它的用药的时间，因为加蜜以后它有柔和有润的作用，可能它的起效时间呢更加缓长一些。是这样。那没有不用蜜恋这样的膏剂或者散剂呢，它可能相应的作用要相应差一点。但是我们在评价几种中成药的时候，绝对不能因为它的名字或者它多了几个功效就说这个药要比另外一个药要强。所以我还跟广大朋友说，任何用药我们不能重药轻医。什么意思呢？一定要在医生正确的指导下，再普通的药它可能对您个体来说它也是神药。但是如果您道听途说或亲戚朋友这样推荐用药用错了，那再万能的神药用到您身上可能就变成毒药了。 所以说对于这种中成药，我们首先不能从名字上，不能从品牌上，更不能从价格上来判断 对 它的药效到底好不好了。 没错，您这说的非常对，我们评价药一定要让医生指导下用这个药才是最准的最安全的最有效的。 今天我们和大伙说的这个川贝枇杷膏哈，很多都是这个我们说商品名有川贝和枇杷这两位我们认识的这种应该说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大家伙就有一个疑问，那这个两位比如说这种药食同源的药材，它是不是最主要的我们止咳的东西？这个刚才你也说了，这些膏剂里面可能是复合的，除了这两位最主要的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那是不是比如说最主要起效果的就是川贝和枇杷呢？ 那是这样哈，我们做中成药，我们的药厂在做中成药的时候，会把它几味的主要起作用的药罗列在名字里头，这是有可能的。当然呢，它也有的是不罗列出来，因为涉及一些药品的它一个保密性的原则，它也可能不罗列药物。但是如果按照我们中医的传统的治疗方法来说，讲究君臣佐使，什么意思呢？君药、臣药、佐药和使药，这就把这个药的主要作用分开了。君主的君嘛，就是最关键的药，我们要放在前头，它可能用药最大，它用药的量最大，它起的作用是最主要，这叫君药。那么臣药、佐药、使药都辅助君药起到相应的一些作用的，是这样的药。所以说在这个一个组方过程中，我们到底哪个药起主要作用，其实是一个合方的共同起效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我们不能就说，哎，朋友听说了，一听说蜜恋川贝啊，川贝枇杷呀，甚至还有一些别的什么药啊，就弄几味自己来吃吃止咳嗽，可真不是这样，又犯了重药轻医的错误，做这个错误了。一定要把病啊，我们治病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吧，就相当于我们开的车相当于人一样，车坏了，您是自己给他买配件买工具，你就自己修了吗？ 您知道它哪儿出问题了吗？ 嗯， 啊，一辆车坏了，您都知道送到 4S 店，让专业人员去修。何况我们更精密的这种人体呢？你必须要让专业的人员找出问题在哪儿，才能使用相应的手段和工具帮您治疗。这样才对。 嗯，也就是说，其实并不是说某一味这个中药材可以治疗止咳的效果， 没错， 它可能是复方共同的作用。 对， 虽然其他的这个含量可能比较少，不是最主要的成分，但是它依然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对，所以说中药往往，为什么说我们中药开的时候，往往是几味草药或者十几味草药合在一起，共同达到治疗的目的呢？就在于此。 嗯，这个川贝枇杷膏啊，我也看了一下它的主要疗效说明书上写的呢，除了我们说止咳平喘之外，还有护喉利咽、生津补气、调心降火的功效。 对， 其实也想问问您，它这个功效好像看起来不光是止咳， 对， 和它的这个名字可是有区别的，名字就叫止咳，有这个效果在上面。 对， 但是它这个功效它写的还挺多的，各种各样的功效，它其他的这些功效有这个效果吗？还是说它这个只是增加了自己的销售噱头呀？ 其实是这样哈，大家看这个一个方子里头，它有十几味药，包括这个咱们今天说的，它有十几种药。这十几种药虽然都有止咳嗽作用，其实这十几种药它有别的相应的作用。 嗯， 你比如说它里边还有桔梗呢，桔梗就有利咽的作用。 哦， 哎，它里边还有苦杏仁呢，还有降肺气，有通便的作用。哎，所以说我们说一个中成药的复方制剂，它起到的作用其实是多方面的。 嗯， 其实它说的这个范围其实不一定少，甚至说不一定多，甚至还少了，因为这一个草药它有各式各样的用作用。 嗯， 我们说一个草药按中医的说法，它可以入十二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体的十二经。说的十二经可能大家不太清楚哈，比如说我们一个草药可以入肺，它可不可以入大肠呢？它可以。它可不可以入肝脏呢？有的一部分药它也可以。一个药它有其中药啊，它可以起到好几种作用。 嗯， 为什么要给它配伍呢？又要把它最主要的作用通过配伍把它主要作用给突出出来。 嗯， 这样就是中药的一个配方的原则。 嗯，这可能也是中药和西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区别。西药我们很多往比较是这种单方，它的这个成分非常的明确，针对的这种病症也非常的明确。 哎，您这说的对，西药它主要针对的作用可能就一种或两种。 嗯， 但是中药在治疗过程中，我们治疗的可不单单是您这一个咳嗽的症状。 嗯， 因为中医认识咳嗽，一个咳嗽这个病，它叫五脏六腑皆令人咳。什么意思呢？您的肺不好可以咳嗽。 嗯， 您的心脏不好可能出现咳嗽，您的肝脏或者肾脏不好了，同样也可能出现咳嗽这个症状。那我们中医在治疗的时候，除了给你治肺的本身，可能还要给你疏你的肝，还要健你的脾，还要可能通你的腑，通你的大肠，哎，让你大便排出来你的咳嗽就好了。所以说中医治疗一个咳嗽，它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说在临床上我们观察的效果，哎，一个西医一个疾病治疗好了以后，它可能止咳的用药啊相对来说比较局限比较少，那么中医药一干预进以后，它的效果其实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新闻事件哈。这个川贝枇杷膏为什么在美国火呢？是因为这个有一个建筑师咳嗽了很久，一直治不好，可能通过西药。这女朋友给他从香港地区寄了一个川贝枇杷膏，吃完15分钟，他就说立马好了，他就把这个事儿发到了这个社交网络上。 嗯， 很多朋友就说，这个中药一般我们都认为它起效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比较平和。嗯，那也想问问您，这个中药也有可能像他描述的这种起效这么快，15分钟就见效吗？ 嗯，中医药的起效呢有快有慢，针对不同的病啊，它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手段是不一样的。 嗯， 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有一个过程，如果疾病发生的比较快，那在我们中医说这叫做急则治其标。什么意思呢？针对你，比如说现在你发烧高烧，我们就要用一些重剂或者一些猛剂，一下把你的主要症状主要的问题一下解决。 嗯， 用的药量可能比较大，用的组方的成分可能比较多，一下把你的最主要的不适给控制下来，起效是很快的。包括这次我们流感，哎，好多，因为流感的主要症状就是以高热为主嘛。哎，发烧可能一天两天烧可以烧到38.5度甚至40度以上，那么中药在治疗这种病，我们给它归到异类的这种病或者这种毒热毒 易毒这样的病。那么用药，比如说我们用的这种祛风的、泻毒火的、通腑的这类的药进行干预以后，它的烧的退的时间会很快的，可能一副汤药、两副汤药，一天两天这个烧就退掉了，它的起效是很快的。但是针对一些慢性的病，我们也有方法。哎，汤药汤者当也，所以说喝汤药治的病大多都是急性的，比较猛烈的，起效比较快的，用汤药。 嗯， 那么用了咱们刚才说的膏剂和丸剂，甚至一些散剂这类的药，就是针对一些缓病了，比如说慢性的咳嗽啊，或者后期咳嗽，治疗起来用这种方法丸嘛，慢慢释放，让它药效长期起效，把你一些慢性的问题慢慢调理。所以说中药中医药绝对不叫慢郎中，针对一些急性的病，我们是有急性的方法的。 嗯啊，好，也有起效非常快的这种， 也有起效非常快的，包括您看我们在我们北京中医院急诊中心，中医药治疗这些门急诊的这些极危重症，中医药的参与率是非常高的。 嗯，好，那既然这个中药有起效快的，有起效慢的，但是我刚才听的您说的这个剂型当中，应该说膏剂它更多的是一种起效比较慢的这个药。 对，膏。 但是这个朋友可不是，这个美国的建筑师他可是吃完之后15分钟立马立竿见影，应该算是起效非常快的呀。 啊，所以说这种膏剂虽然说我们这个剂型给它定位在是治疗这种慢性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中药你辨证的准确，你用药用的准确的话，它的效果是起效可能会让人意外的，就是这个问题。哦， 虽然它是治这个药效释放比较缓， 对， 但刚好我们对上了您这个症状， 没错， 它有可能起效也很快。 所以说一个中成药或者中药，它的效果的关键在哪儿？关键点在哪儿呢？就是要抓住这个疾病的本身的性质。谁能抓住这个性质？肯定不是我们患者朋友自己。更关键的是中医专业的医生，他只要给您抓住了疾病的主要矛盾，给您用对了，您是寒性的问题，他用热药一治，您这个问题一解决，您的症状立竿见影，他就解决了。 所以说其实中药起效的这种快慢，它的药效强或者弱，这些都跟用药的人非常的有关系，用准了的话它才能够起到最大的效果，发挥这个最短的时间的药效。 哎，您这说的非常的对。 好，所以说也再次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的这个中医药啊，因人施治非常的重要，不要再听别人说这个药好，自己赶快试一试，有可能您不对症的话，不但治不好这病，还耽误了我们的治疗。 对，所以说在门诊过程中啊，我一直在和广大的朋友说啊，医疗的问题最好由专业的医生帮您进行这种推荐或者建议，这样对您的身体是最安全最有保障的。 看来这个纽约的建筑师应该是运气比较好，刚好碰对了症，所以说起效非常的快，效果非常的好。 对，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些中成药啊，尤其是这种 OTC， 就像刚才您说的， 非处方药。 非处方药，非处方药为什么它就是我们老百姓可以自己在药店就可以买，不经过医生的推荐呢？因为非处方药大多是我们在临床上应用很多年了，相对来说副作用比较少，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这类的药，而且它的药偏性相对来说要弱一些。什么意思呢？中医讲究温热寒凉，特别寒性的药物或者特别热性的药物，它比较迅猛的药物是需要由医生来开取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缓和的药物，哎，我们老百姓自己，尤其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自己都知道自己上火了，那么用一些稍微寒凉的药物自己调理调理，有可能就好了。这类比较安全的药叫 OTC， 叫非处方药。所以说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往往自己哎吃几天药可以试着调理一下，但是如果真是一般我们这个咳嗽，比如说你一周两周还不见减轻，甚至逐渐加重了，赶紧到医院让医生给您进行诊治。 这就有可能是我们没有寻对症，没有跟针对他这个病因找到适合的药品哈。 没错。 那这个川贝枇杷膏它到底针对的像您刚才说的是寒性啊热性的这种咳嗽，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孟广松主任和大伙来详细的说一说川贝枇杷膏

喝了蜜炼川贝枇杷膏之后15分钟立竿见影之后啊，这个事情就引起了很多美国民众去囤积这个蜜炼川贝枇杷膏。可能在我们国内三四十块钱就能买到的东西，在美国最高卖到了450块钱一瓶。很多朋友就说，这枇杷膏是不是真的对于止咳有奇效呢？我们今天一定跟大伙澄清一下，它并不是止咳的万能神药。那到底它适合什么类型的这种咳嗽症状？它对于哪些朋友有奇效？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继续邀请孟主任和大伙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孟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和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孟主任，在这个新闻事件报道之后，也想问问您，在临床上有没有患者咳嗽找您看病的时候说，大夫给我开点这个枇杷膏或者是蜜炼川贝枇杷膏啊？ 其实在临床上还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哈，就是一个事件以后，或者一个各种问题以后吧，哎，老百姓知道了某些东西以后，就一窝蜂的来取某些东西，取某些药品，这在临床上确实挺常见。所以呢，就是进一步要求我们这个作为从医的这种专业工作者，争取多做这些科普工作呢，向老百姓具体建议一下，具体怎么才能够进行好的医疗和用药，这样才最安全。像这次这个蜜炼川贝枇杷膏哈，在美国一下火了。那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因为现在媒体很发达，一下哎呀，把这个药看得也很重，就上医院来买，甚至好一点的是咨询，不好一点的进来就买这个药，我就要治自己的咳嗽，这个药我就觉得好，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但是医生呢，往往就希望跟这个所有的就诊患者说，哎呀，这个药它是一个药品，它绝对不是保健品，也绝对不是食物。药品都有它的药偏性，也就是还有它的一定的副作用啊，不良反应都有可能出现，你适不适合我需要辩证给你看。但是我们老百姓呢，可能就是非常盲目，我就信广播，我就信新闻，或者我就信朋友，就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说有时候作为医生也非常的无奈。 那咱们接下来就跟大伙好好的来说一说，像这次我们说的这种川贝枇杷膏，它到底适应的是什么类型的咳嗽 啊？蜜炼川贝枇杷膏从它这个药的组成方来看，整体这个方子它是一个稍微偏凉的一个方子，因为它里边有凉药也有热药，配伍比例，因为从这个方子构成我们看不到，但是总体来说这个方子稍微偏凉。那么稍微偏凉的这个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就知道了，凉性的东西可以治疗偏温热性的疾病，那么温热性的疾病就会有哪些表现呢？你比如说咳嗽、咳黄痰，或者出现这种流鼻涕，是黄鼻涕，嗓子疼，大便秘结，所以说蜜炼川贝枇杷膏针对的是一种热性的。那么热性，长期热性后，从中医上说会伤到我们的肺阴，会出现燥象，比如说口干、眼干、鼻子干这类的症状。所以说这个蜜炼川贝枇杷膏主要针对的是一些热性的和燥性的这样咳嗽，它的效果最佳。 所以说我们同样都是咳嗽，但是我们咳嗽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没有痰，甚至我们说没有这种上火的这种情况，可能对于他来说这样的枇杷膏可能就不是特别适合了。 我们从症状上可以这么简单的认定这个药的性质，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把一个中医医学哈一个简单化，因为我们辨证一个你这个症状，你的病因和病性是什么，这真是需要中医医生的他的望闻问切，他的中医的功底和医学的这些知识作为基础的。您比如说，我们中医认为得任何疾病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说，可能老百姓什么是内因，什么是外因呢？其实中医认为的外因有这么几个，我相信老百姓都听过，风寒暑湿燥火，对吗？一说上火了，老百姓清楚；一说有寒象了，老百姓也清楚。那燥象呢？ 可能就不太了解湿象。我觉得经过这几次咱们的科普，湿象导致的这种咳嗽，老百姓可能也知道是不是湿性体质，对不对？这刚说的六种是最常见的六种外因，还有病理产物导致的因素，你比如说瘀，血瘀，这是中医特殊的认识，还有一个是水饮，饮，还有一个是痰，痰浊，当然还有食积，哎，这都是我们诱发疾病的外部原因。那什么是内部原因啊？这就是咱们每个人的体质了 啊。 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虽然比如说像我这比较偏胖的痰湿性体质的，感受了风邪以后进我身体里后得出的病是什么呢？和我的湿邪结合在一起，就是风湿导致的这种咳嗽。像您比较偏瘦，可能是一个热性的体质，那感受了这种风邪，您感受疾病以后，您的体质感受可能化作风和热，是两种因素了。哎，所以说我们中医在治病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外因内因，他们各占的比例是多少，这样才能够调出一个更针对性的方子。哎， 不光得搞清楚这个药它是寒性热性， 对， 同时还得把自己搞清楚， 这样才行呢。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千万不能光简单从一个药说明书上它写的针对哪行自己一对就用药，因为我们中医上还有一个这个理念是什么呢？很多个症状表现出来的是假象。虽然你身上发热，可能身体里是阴寒，它是相反的。所以说真正辨清你这个疾病的本质，需要我们的望闻问切的。 但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这个枇杷膏啊，它都是我们说的非处方药，也就是说我们不经过医生在药店也能买到。刚才你也强调了，它相对来说比如说毒副作用是比较小的，而且药性是比较平和的。 对， 那我们跟大家伙来说一说，比如说我希望通过这个药，我非常的忙，我没有时间去看医生，但是我大致判断了一下，好像跟今天孟主任说的这个病症我挺符合的，我自己先想试着调一调，先吃一吃看看好不好。我最常吃这药，咱们最好别超过多长时间？ 一般是一周 啊， 一般是一周，因为我们治咳嗽啊，3到5天以后，至少你的症状应该有一个缓解的一个症状表现了 啊， 哎，至少得症状得轻了，才说明这个药有效了。如果您用一周以后，您的症状越来越重，甚至出现了别的并发症了。别的表现了，那赶紧让医生给您就诊。 也就是说3-5天如果我们真的是对症了的话，这个药应该起到效果了。 对，千万不要把中医药认为哎呀它是慢慢起效，吃多长时间都没问题，可不是这样。我们中医其实治病治得好的话，效果是非常的快的。 好，那接下来也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吧，像这种这个川贝枇杷膏也好，蜜炼川贝枇杷膏也好，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毒副作用哈。它主要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主要体现在就是你用药用错了。刚才我说了，蜜炼川贝枇杷膏整体是偏凉的，它不是大寒，它是偏凉的。偏凉的，如果你用在这种寒性的咳嗽或者寒性体质人群身上，那你这叫做火上浇油了，用反了，用错了， 雪上加霜了， 雪上加霜了，这时候你的症状就会加重。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治疗方向上，至少你的大方向不能错，你是热性的体质的人或者有一些热性的症状，你用这个药它可能会有效果，但是寒性的体质或寒性的症状，你用这个药就错了，会雪上加霜。 好啊，热性的这种表现，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有这种黄痰啊，甚至我们这个有这个黄鼻涕啊什么的，这种 嗓子疼啊，大便秘结这类的症状，或者口干、眼睛干、鼻子干这种燥象，皮肤干这种燥象，用这个药是不错的。 那比如说像他如果这个刚好用反了，像这种寒性的咳嗽，它的主要表现是什么样的？ 寒性的咳嗽，比如说它特别怕冷，不怕热，咳嗽痰是气泡痰或者这种水稀的痰，非常稀，嗓子没有明显的疼，流的是清鼻涕，咳嗽呢可是这种轻的，不是那种猛烈剧烈的，一判恶寒的症状，甚至还伴有腹泻，这类的症状一派寒象，这类的人群用这个药就不对了。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有网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他其实是提供了一个自己的小经验，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经验对不对。他说嗓子一不舒服，就建议大家赶快先用这个川贝枇杷膏，说如果真等到咳嗽严重了再用的话，效果就不太好了。 也就是说他认为这样的这个川贝枇杷膏更多的是针对一些轻症，如果是重症的话就不起作用了，是这样吗？ 轻症和重症无外乎按老百姓自己认为，就是我的症状重就叫重，症状轻就叫轻。其实这个疾病症状的表现确实能反映病性的轻重，但是有时候往往是不匹配的。我不知道我说的大家能听明白哈？症状表现轻不代表你里边的问题轻，症状表现重不一定代表这个病今后愈后就差。所以说中医真是要通过望闻问切。像刚才这位朋友说，我先试着用几天可不可以？行，但是您在用之前，您至少先把您的症状是属于热性的比较多，寒性的比较多，您得做一个区分和鉴别，不能一股脑的，我不管自己的体质，我不管这个我的症状，我就想喝，这样就是不对了。因为它毕竟是药，用药都有它的用药安全适应症和指征的。 所以说听了我们的节目，在比较轻的嗓子开始疼或者有不舒服的时候，您可以先试一试，对应着刚才孟主任介绍的这种比较热性的这种表现。如果您确实有这个符合的话，咱可以先不妨试试，但是时间也别太长，三五天它就应该有好转了。如果再不好转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判断失误了。 没错， 还是得找医生帮我们再看看有什么新的建议哈。继续来看，还有朋友在说咳嗽总不好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光喝这种止咳的中药了？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种中成药我们用错的话，耽误了病情，反而让我们的咳嗽久治不愈？ 这个在临床上也很常见，有的朋友就是听过别人的推荐以后，长期在用一些药，反反复复忽重忽轻，那么来了以后我们发现，原来是有些药物它用的本身就不对，甚至相反了。那么这时候我们给它停药以后，有些症状它自然就恢复了，在临床上是很常见的。所以说在我们这个做科普节目的时候，反复向所有的朋友来说，您光说几个症状，医生没法给您辨证，不知道您是什么问题，一定要到门诊去看。中医医生望闻问切，四诊机工一个都不能少，西医大夫理化检查也是一样不能少，这样才能评估。如果您非要让医生猜，凭经验猜的话，您想吧，一涉及到猜，那它的准确性肯定就会下降。 好，所以说望闻问切，最好我们有条件的话还是去医院找医生给我们判断， 让医生给判断一下。 好，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提问，他说北京最近还是挺干燥的，尤其是有暖气的时候，想问问您这个时间是不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咳嗽和咽部不适的症状。他说自己咳嗽不是特别严重，但总感觉喉咙痒痒的，这是要咳嗽的前兆吗？ 我们在咳嗽的前兆，它确实有一些表现是，比如说流鼻涕、打喷嚏开始，鼻子痒，甚至咽痒、咽痛，后期就逐渐出现这种咳嗽了。这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单纯一个咳嗽就咳嗽，没有别的伴随症状，其实相对来说还挺少的。大多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嗓子疼、便秘甚至发烧这些症状。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出现了这些一些轻症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呢先考虑自己有以前有没有反复出现，这是一个急性的症还是一个慢性症的一个急性发作。有的朋友说这到春天尤其到这个季节出现这种痒，是不是就这种外感性的咳嗽？其实到这个季节有外感性的咳嗽，还有一个是什么常见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过敏性的咳嗽。 花粉多了。 花粉多了。从中医上说呢，到春季呢，春天为一个生发的季节，也是我们人体阳气越来越蓄积，要把身体里一些潜在的慢性问题给它驱逐出去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在春天这个季节是我们调理一些慢性病非常关键的一个枢机的季节。所以说这个季节您这个咳嗽或者这些症状是普通的外感引起的，还是您的一些慢性的问题，比如说过敏性的问题开始出现了或加重了，这还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好，继续来看，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朋友他说这个川贝枇杷膏应该是偏寒凉的药物，建议手脚本来就偏凉的女士最好就别吃了。他还用了一个替代的东西，他说可以用甘草片来替代。 啊，甘草片是这样哈，甘草片是我们临床用来，这叫中枢镇咳的，因为它的镇咳效果抑制神经的效果比较明显、 哦、 其实从中医的理论来说，这种镇咳的药我们是尽量少推荐的。为什么？因为西医生也同样认可一个道理，就是咳嗽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自我的防御的机制。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气道当中有这些异常的分泌物，或者我们吸入的这些东西，它要通过咳嗽的反射把这些异常的东西给它咳出来、 哦、 吐出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这种咳嗽的这种反射机制你给它镇住了，你不会咳了，那么这些异物在我们气道当中，或者这些细菌或病毒在气道当中反复的繁殖，就会变成明显的炎症，甚至出现肺炎了，反倒不利于疾病的这种恢复、 嗯、哦，也就是说其实咳嗽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儿， 大多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什么时候不是好事的呢？就是咳嗽太剧烈，我们没法休息工作，甚至诱发我们比如说心慌、心悸、恶心、呕吐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临时用一下这类的中枢镇咳类的药物。 嗯，也就是说，其实止咳、镇咳，我们可能看起来都是让我们自己不咳嗽了，但其实在这个用药的剂型啊、用药的适应症上还是有区别的。 对，一定要找出咳嗽背后的原因。背后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样才对。还有这个朋友说是四肢凉就别用、 嗯、 其实这种四肢凉从在中医上叫厥逆，这种厥逆呢大多是以寒性症常见，但是我们中医上还有一个症型叫做热痹，热邪内痹在我们五脏六腑里面以后，你的阳气不达四肢它也凉、 哦、 热性的体质的人有时候他也会出现四肢的凉，所以说大家别小看这一个四肢凉的症状，在中医上有各个经络各个症型可以导致这个症状， 嗯， 但是寒热都可以啊，这是寒热都可以的， 嗯，所以说也不能通过个体的这种表现就来判断是寒啊还是热呀， 没错， 也有可能存在这个差距哈， 嗯， 既然甘草片不能够替代我们说这种川贝枇杷膏，那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很多朋友都知道，像蒸梨。我们说有这种止咳的效果、 嗯、 还有泡罗汉果的水，还有泡胖大海，这些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嗯、对于治疗咳嗽或者说缓解咳嗽症状比较有效的一些方法、 嗯、 像这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要使用的话，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它能够替代比如说一些药品吗？ 这些代茶饮的草药其实是我们中医传统里的也可以比较推荐的一些用药的方法，它非常便捷、 嗯、 相对来说用起来也比较简单。那么这些药物大家看哈，罗汉果呀，或者一些菊花呀，或者一些胖大海呀，这些它都是什么呀，偏凉性的入肺经的，哎，所以说主要针对的还是这种热性的燥性的这种咳嗽或咽喉的不利，它有作用。当然，您要真是一个肺阴不足，您还可以泡点麦冬啊这类的东西。哎，您是食积，还可以泡点山楂呀，这都可以。所以说，我们用任何草药，你首先得了解这个草药它的性味归经。 嗯， 哎，它的气味到底是什么？至少是寒热。大方向不能错，你寒热错了，你用药就完全错了。你比如说寒性的人，身体是体寒的人，你长期泡点胖大海喝，你可能越喝你这嗓子这疼越重，寒性的咽痛也是很常见的呀。 嗯，好，所以说其实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我吃不坏，吃不好肯定也吃不坏，这也是存在着误区的。 嗯，吃不好也吃不坏，但是咱们目的不就没达到吗？ 嗯， 您的目的是想改善症状，至少我们用任何药物哈，用和理疗的方法，目的是尽快的让不适的症状改善了。所以我们用药的时候，如果是中医咱们中国的朋友呢，哎，自己自学一些中医，肯定是对您来说是有帮助的。哎，我们中医其实很好入门，不复杂，至少寒热温凉我讲完了以后，您能有个非常简单的认识。我想我们中医的老百姓对虚和实，一说肾气虚我们也都认识，一说上火我们也都认识，这比国外的这种爱中医的人士我们要方便多了， 有先天的优势。 哎，对，我们有先天的优势。 好，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抓紧回答一下，这应该是一个挺着急的家长，他说孩子五个月流感之后呢就一直在咳嗽，医生给开了止咳糖浆，但是呢怕这止咳糖浆孩子上瘾，就想问问您能不能用这个枇杷膏 代替止咳糖浆给孩子来用 啊， 这估计是西医的这种止咳糖浆 啊。这所以说呢，在用药时候我们不能猜他给您用的是什么止咳糖浆，它的成分是什么，是中成药制剂还是西药类的制剂。那么一涉及儿童了，我们用药时候更要谨慎，因为儿童他有自己的用药的一些特殊的药。在这里呢，我真没法建议您到底是用蜜炼川贝枇杷膏行是不行，还是让专业医生给孩子看一下。因为这种感冒后的咳嗽啊，儿童用中草药，用中医的治疗方法，它的效果也非常的好的啊。而且你像在我们北京中医院和我们北京的那个儿研所已经进行这种儿科的这种交流，中医生他那中医生来我们这儿进修，我们的中医生到他那儿去就诊给门诊患者看病，所以说中医药治疗儿童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比如说通过您这个一个描述，而且具体是他这个止咳糖浆的名字他也没说出来具体是什么。 对。 所以说那我们大致说一下，比如说像中医的这种止咳糖浆和西医的止咳糖浆，我们能相互替换它吗？ 这两个医学体系本身就不存在替换的问题，都是相互的补充，都是针对疾病的治疗。只要是西医大夫通过理化检查给您开的药，中医大夫通过望闻问切给您开的药，都是针对您这个疾病的。我相信这两种医学体系对改善我们中国老百姓这种疾病来说还是有优势的。 所以说如果您实在拿不准啊，我们还是建议您，比如说您可以拿着已经开的这个什么样的止咳糖浆，实在不行的话，咱可以到各家医院都有用药门诊，可以除了咨询医生之外，咨询一下药师，也可以。 您这说的非常对。 因为很多的药师可能他对于这种药物之间的相互反应啊、替代性啊，他们可能会更了解一些，对于各种各样的这种药，所以说咱们也可以去各家医院找药师来咨询一下。那节目时间有限，最后您和大伙说一说您的出诊时间吧。 我的出诊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四的全天，在北京中医院呼吸科。 周一到周四大家还可以在节目之外呢继续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呼吸科找到孟广松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最后也再次感谢孟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孕期二三事之孕期水肿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呢。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一个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已经约定过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处于东部高压控制，高空温度较低，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50到85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